1996。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里是更为精彩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千纯。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身上没带什么的感觉，好轻松。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充满橘色太阳光，温暖的气候。我想尝试去探索这个全新的感触，带给我痛苦的人挥挥手，我告别了他们所有，我们世界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我不回头，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找回了我的自由，对这世界全新的感受。 蔡健雅，那如果上周有什么事令你不愉快啊，你可以跟着这个音乐加速度的节奏，跟所有不痛快大声地说 good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然后和千纯一起对着美好的周末还有下周即将展开的全新一天 Say Hello， 早安。全新期的起播歌就由蔡健雅为我们开启哈，接着会有整整两小时的音乐，跟随千纯一起浏览那些好听的你听过的或者你没有听过但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好音乐。 能在街头遇见你微笑的脸，天天想念坐在咖啡店快乐的世界，忘了回家的时间，我坐在窗前凝望着漆黑的天，何时才能见你一面，好想亲眼，好想再见，好想拥抱你直到永远。 这首老歌的副歌部分你会唱吗？ 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我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不要让我傻傻地等待明天，我单纯的心需要你的爱恋。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这感觉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你说 baby 要与我心心相连， on your way on your way on your way，和你之间爱要永远翻相恋，我与你相遇这就是缘，在这个世界人来人往间，我只对你有感觉，你敦厚的心诚恳踏实的一面，不让我有心动感觉，好想今天，好想明天，好想与你享受每一天。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我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不要让我傻傻地等待明天，我单纯的心需要你的爱恋。 真的想见到你，音乐加速度对你的呼唤，你听到了吗？ 心相连 on your way on your way on your way。

道上正经错刀，说在哪个 app 上可以听到以前的节目回放啊，很想听到以前的节目，不要听以前啦，只要不要错过以后的每一次直播就好咯。爱情面包哦，不对，草莓面包，来自戴佩妮。这首歌当然不算新歌了哈，收录在纯属意外那张专辑当中的。啊，你们吃早饭了吗？千纯吃了，还真的是吃面包，但是抹的是蓝莓酱。你呢，吃的是什么？欢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跟我晒晒照片哈，反正我吃饱了。周末就适合慢悠悠的吃个早饭，来晒个太阳。西雅图阳光旅行团。 阳光灿烂，我们出去走走，路灯在你左右，脱掉鞋子我们出去走走，雨声停下来，地球这边的事我不明白，一切自由安排，地球那边的事我很期待，今天未到来。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 行团的西雅图阳光。如果想要搜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刚才问大家有没有吃早饭呢，珊珊惹人爱发来了一张哇太横的图片了，一大块的煎牛排，当然还有咖啡，有点横哦，吃完要记得出去溜溜弯知道吗。那还有更多的朋友跟我说在开车的路上没有吃早点，希望这些朋友赶紧找个地方把早饭吃起来知道吗。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眼波澜。 公众账号上张小特要说，听了这些歌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哦，感觉瞬间被动的被扒皮的感觉。这歌单是我选的，怎样？你想说我们是同龄人吗？爱呢，来自 SHE。 每到这样一个周末的早上哦，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容易回答了，是不是？当然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速度咯。正在收听的节目，你有没有同感呢？请你大声隔空告诉我，是的，是的，爱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光的周六上午，希望通过节奏还有旋律，可以把你身体里深藏着的兴奋的喜悦的细胞通通来唤醒。刚才听到的是16年前的一首作品《爱呢》，接下来听到的是魏晨的《少年游》。 出门半夜谁家庭院，我骑白马路过门前，只闻见一曲琵琶点破烟阳天。待在闺中谁家小姐，琴声悠悠拨我心弦。半生间日日在她门前放纸鸢，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谁知打破所有天线，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 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度过静止的时间，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只要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的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我夜里那把忧伤的 爱。自闺中谁家小姐，琴声悠悠拨我心弦。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打破所有界限，我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 公众账号上离人不离心说，这首歌给你点个赞，有好几年没有听了，以前也挺喜欢这首歌的。是的，清新的中国风还有 rap 和戏曲元素的结合，非常棒的一首歌。之前的魏晨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you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国内的电音鼻祖了，算是。好，刚才提前拿到歌单的同学啊，有一位心里话，他听串了，他当听到第一首歌的时候就说，嗯，张强出道了，张强出现了。没有没有啊，第一首歌虽然也是走那种复古 disco 节奏，但是是来自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不要听串了。 第二首歌啊，也没什么好多介绍的了。Our City, Carly Rae Jepsen, Adam Young 共同带来的 Good Time。微信公众账号上，瑞姿唱响说：“今天是八零后的专场吗？怎么都是我们八零后最爱听的歌？可能大概因为这个歌是我选的，我们是同龄人吧。”喜欢的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传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有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 音乐快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前年的时候，他们来音乐广播为他们的新专辑做宣传，他们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当时我就和小娟说，我说专辑里的每首歌都真的都很好听，而且专辑的名字我也非常的中意，叫心有花开。小娟说，花开的声音心能听到。是的，如果有一颗时刻准备好感受温暖美好的心灵，你又何尝不是每天都生活在春天。去远行， 你说一定要 在等待。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夏天的味道哈，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我们来到节目第二小时的开头了哈。首先听到的是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感受乡村歌曲里那甜甜的混合着泥土芬芳的味道吧。来自 Clay Walker， 是 Won't Be Lonely Long。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she's wearing her dress a little tighter.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she's staring.Looking to start a fire.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she's dancing and drinking chill Patron. If she's lonely now, she won't be lonely long. Heaven help the fool who did her wrong. It's blushing. You can tell she is in show. Let you know she's up to something she's never done before. Tonight she wants to hold a stranger, but not the one at home. If she's lonely now, she won't be lonely long. Heaven help the fool who did her wrong. It's too late, too bad. She's too far gone. She sh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before he left her all alone. If she's lonely now, she won't be lonely long. If I had a woman like that man, I'd let her know. I'd hold her tight, I'd hold her close. Do anything, do everything to let her know she never. Lonely now, she won't be lonely long. 这来自 Clay Walker 的一首歌，在昨天的微信推送里，千纯还着重介绍了这首歌哈。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欢迎找到我，也看看千纯顺便推荐的其他歌曲。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好了，继续推荐其他的歌，在节目当中，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来自好久不见的阿朵。再见到他已经改头换面沉醉于民族音乐了哈，不知道这样他你还习不习惯。我们来听一首10年前的作品，还蛮清新的，叫做那么那么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再听到这首歌是因为赵永新在他的歌逃之夭夭里采样了这首那么那么爱。叫做那么那么爱，想要索取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这个歌手的名字，或者想要查看我们其他的歌曲，可以查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或者说来找到我哦。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 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来听这首天纯强烈推荐的一首歌，是写给前任的一首歌，喜欢这种抽刀断水的豪气啊。你还喜欢，你还继续喜欢一个人又怎样呢？决心离开糟糕的对象才是最明智的，离开的那一步才最重要。 I've gotta flip the switch, turn this heartache off, bright lights been blinding me, and I've had enough. Let your colors turn from green to red, the conversation's dead, still can't get you out my head. Lying in my bed featuring Kesha， 对，英文名，所以想要找到这首歌要先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哦，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我们今天的全部歌曲，你顺便可以找到这首歌 Blackout My Only Love， 如果你喜欢的话，马上进一小段15秒的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前两天看微博，有人爆料说王菲将会参加湖南台的一档新型综艺，叫做《幻乐之城》，作为节目的固定嘉宾。而且网友们也根据了节目的几张图片 get 到了节目的重点啊，就是每期节目王菲将会携1到2个好友参加，例如靳东啊，例如陈奕迅呐、张曼玉啊，刘嘉玲啊，等等等等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期待。先来听这首歌王菲的《梦》，哎，我唱第一段你唱第二段好吗？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是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我只想有那么的单纯，不可能，难道这没有别的可能，这怎么成？ 微信公众账号上费劲说，我不唱，我不闷。那如果你闷的话，你来唱好吗？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爱？ 开心，能不能唱到一半儿，看到一条微信把我吓到了，来自老朋友 LN 啊 Captain， 唱功有所下降。好了，那我不唱了哈。那接下来请出一位哇，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乡村流行歌手 Keith Urban， 带来这首歌 Long Hot Summer， 算是非常应景的一首歌。上周播过一次，这个礼拜我们再播它一遍。 Ain't no sleep coming, I'm just lying here thinking about you. I'm in deep, falling deep into the picture in my mind of everything we're gonna do. Over the lake and down by the river, you can feel it start to rise. Won't jump in my car, go wherever you are, 'cause I need you by my side.Gonna be a long hot summer. We should be together with your feet up on the dashboard now, singing along with the radio. It's such a beautiful sound. When you say my nam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I swear I see the stars come out. When you hold my hand in the back of my mind, just waiting on the sun to go down.See your brown skin shimmer in the sun for the first time. I gotta be the one who knows just what to do to you to get me that smile. One chance of meeting you walking by me on the street and I said hi. When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my heart spinning like these wheels in my head. 歌律师说啊，说千纯唱功下降的那一个放学别走，也不是为我说话，你是想和他组成一个联盟来抵制我的是不是？好了，耳边听到这首来自 Keith Urban Long Hot Summer， 希望你喜欢。如果想要索取这首歌的歌名，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周末

出于对品质的高要求，出品方表示愿意花几倍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筹备《妈妈咪呀》中文版第四季，追求品质而不速成，只为给观众带来超高预期的呈现。考虑到这部殿堂级经典音乐剧在中国剧迷心中的地位以及对于更多人才的重视，主办方决定自今年春季再次启动主创主演招募，并且由小范围的专业人才圈扩大到更大更开放的人才招募平台，希望能够为日益蓬勃的中国音乐剧产业输送更优秀的人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心脏跳到现在。我是一个经不起批评的人，你批评我我就骂你。开玩笑，就网上那个段子啊，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音乐加速度每到这个时段更像是一个红茶馆，就是迎来过往啊，大家停留在 FM974 的新老朋友都可以进来看一看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好音乐啊，新歌老歌都可以随时带走嘛，就像买走一张唱片一样，然后把它收录在你的歌单里就好。如果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们，继续听歌。在哦，但他这次发来表扬信的，他说这首歌超级喜欢，已经单曲循环了很久了。所以这首歌来自 Rita Ora Anywhere。还有另外一位今天新关注我们的朋友说，很舒心的节目，应该想说的是这首歌很好听吧？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九七四。是的，这首歌非常适合车载音乐哈，大家可以把它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索取这首歌的歌名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账号上有一位新朋友叫田，他说阳光的歌曲，阳光明媚，阳光的天气带给我完美阳光的心情，你开心就好，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当然也有好心人，同样有位新朋友叫张新忠啊，他说其实他特地加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说其实你唱的歌真的挺好听的，谢谢谢谢，你比我那个老同学厚道多了。来回顾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不用多说了啊。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华晨宇的《嗨》下，以及王诗安的《不说不》。经常听音乐加速的朋友对王诗安这个名字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哈，王诗安啊，很多人因为一首 Home 对他路转粉，而这首 Home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播过好多遍了，两个版本都播过哈。如果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们。让我们抓紧时间，马上来听接下来两首歌曲。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首先有请袁娅维。不同凡响，这是他的独唱版本啊，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有没有印象，因为在今年的春晚上，萧敬腾携手迪玛希和袁娅维一起改编演唱了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同样非常 powerful 的感觉。好多新朋友加入啊，包括张爱云、秋天路过你、省略浩峰、张小帆、Z、李志 Cat、T